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6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中秋节快乐哦。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上中秋月圆日，依然是由康乐和夏萌陪伴大家。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是，从现在开始，大概在2小时零53分钟之后，就是在今天晚上的7:55，据说那个时候是月亮最圆的时刻。 哎，总而言之，这个今天啊，绝对是赏月的最好的时候。都说15的月亮16圆，但是在今年哈，这个法则呢就不管用了。 对， 今年就是15的月亮15圆。今天晚上大家这个可以边吃边看月亮，也可以吃完饭了啊，我们专门拿出一个时间来，边喝着茶，边品尝着月饼，边看着天上的明月。 看着天上大大的月亮，大家一定心里边有很多的祝愿，想祝愿给祖国，想祝愿给你的亲人，祝愿给自己，亦或是祝愿您所喜欢的一支体育的运动队。我这边就锁定在国足上吧。 可以可以。总而言之呢，这个对着月亮许愿向来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晚上咱们这会儿啊，虽然这个天光还大亮，但是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稍后呢夜幕就会降临了啊。我们在中秋佳节守着一轮大圆月，许一个大大的愿望，我觉得是再美不过的事情了哈。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和祝福和许愿有关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说出您的心之祝福。康乐刚刚表态了啊， 哎， 就祝愿国足怎么样， 早日的能够出现。 是，希望如此，希望如此啊！这相信也是很多球迷的心声了。 哎， 大家也都可以和我们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呢一块许愿呢。 是，说到这个月亮，今天就是最圆的十五的月亮15圆，而且明年后年应该都是15的月亮15圆啊！所以今天咱们也聊聊您对月亮说出的心愿啊。为什么说对月亮许愿一般都是比较的灵啊？ 哎，好像首先就是这个美好的意境在里边，对不对？对着月亮许愿很浪漫呀。我刚刚还看见有晨晨说祝愿首钢好成绩，燕林也来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把祝福送给了所有人哈。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对于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对于他们去给予祝福，特别好特别好。哎呀，真是我还看见是不是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还有这个 选择题要做，对吧？ 哎，有一个小的选择题，大家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咱们就主聊这个月亮的这个话题 啊。大家就是这个呢，只是我们的一道小菜而已，哎，大家也不用太过认真了啊。 刚才说到了这个中秋啊，为什么说这愿意对着月亮许愿呢？啊，因为俗话说得好，月亮代表我的心呐。 哎呦，没错没错，这不光是歌词大意美好啊，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美好。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的。 哎，是我们将会为大家送出各种各样的祝愿，比如说想要祝您更加的平安，祝您更加的幸福，另外祝您更加的快乐，祝您家里非常的团圆，都有不同的歌曲。等一会儿随着我们的这个祝福将会送给各位啊。 没错，宋彦君也欢迎你的到来，他说祝福大家主持人中秋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哎，这边宝姐姐她说了，祝国足圆圆满满，永争第一啊。哎，这 好， 永争永争，我给您补几个字儿 啊， 永争不要倒数第一， 别， 争第一好像这个比较难。 过节的咱就聊点高兴的嘛， 那也得聊国足 必须得聊，这往高兴了聊好不好， 好。这边还有晨晨说了，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是 啊，是这月亮怎么就代表人的心了？ 哎，它一会儿圆一会儿弯，阴晴圆缺的，时而觉得很有信心，时而呢又有一些寂寥，嘿，不就和人的心一样吗？ 而且说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表白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我善变啊什么的，你表白对方一听就完了，肯定不跟你处了。 是， 他这个意思我认为啊，用月亮来代表的话，月亮特别的明亮，而且月亮在天上就上亿年了，就在天上，在那儿永恒的一种存在，象征着一种永恒的爱。而且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算您跟您爱的人不在一块儿啊，但是都是共同仰望天上这个大大的月亮，好像你俩就已经在一块儿了。 哎，你这个解读非常的好。那今年呢，值此这个中秋佳节之际呢，由于疫情的一系列的原因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为大家去关注，但愿人长久，世间再无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边呢，我们也要为这个坚守在这个抗疫前线的一些医护人员道一声辛苦了哈。也希望呢这个疫情可以快点过去，这可能就是我今天最大的一个愿望了，我要对月亮许的一个愿了吧，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是，当然了，这个疫情啊，现在看到了有某些地方还是有散发的这样一些情况出现啊，包括我关注到了这福建，另外今天看到这黑龙江也是哈尔滨啊，好像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了啊。再次提醒各位，一旦要想出行的话，必须得是把口罩啊，你要戴好，另外这个什么样的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才行。 是的，也有可能很多朋友啊，因为疫情的原因呢，今年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团聚，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吧。而且像这样的遗憾呢，自打疫情发生以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像去年的元旦啊、春节呀，包括今年的这个清明、五一，都是因为突然的这个局部疫情反弹，很多人自己回家的计划就被搁浅了。 哎， 加上这一次的中秋，不少人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有长达一年的时间没有和自己家乡的亲人见面了啊。在这里呢，大家也不要着急，相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的，也希望亲人朋友们早日团聚 啊。当然了，说到中秋节的时候，大家总会想到的是这个乡愁，中秋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就是 传统佳节， 不能回家，对吧？这个难解乡愁之情啊。 啊，乡愁好像现在来讲，哎，能这个视频， 哎，也是 语音什么的， 对对对，你这说的也对， 也挺好的。但是它解决不了真正的这个见面的这个乡愁。 比如说，我就想和我家人、亲人、朋友们 吃个饭啊， 吃个饭。对对对 对， 这个可能，当然也有朋友说我可以这个开着视频啊，大家吃火锅，好像也有这样的吧，哎、对吧？ 是啊、但是那个只能是 那味儿嘛，对吧？ 只能是弥补啊，尽量的弥补啊。当然了，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大家也逐渐开始理解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绝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哎呀，这话说的很有大历史的感觉。 是的，是的。康乐，我想问一问，你今天晚上如何和家人团聚啊？ 我这自己在这个北京啊，在北京，我家在沈阳啊，我今年 不能回家过中秋啊， 视频不 啊，所以肯定啊，这个下班之后了，视频，然后聊一聊这个中秋节，说吃什么啦，这怎么怎么样的，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我今天晚上吃的，我还 你的中秋晚宴，跟我们说一说。 没有特别的想好的吃什么， 吃一块月饼配牛奶。 奢侈一点吧， 奢侈一点，两块， 两块或者这个增加一点量，今天这个大家月饼怎么样了？吃的这几天，就是各位肯定家里的月饼有的一买好几盒的这个，或者各种送你的，但是一般我觉得这个吃起来啊，会刚开始可能一天吃一块， 嗯，觉得挺有滋味的哈， 越吃越腻味， 没错没错，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您这两天吃的月饼都是什么样的啊？同样，我也特别感兴趣，大家今天的这个中秋家宴上都有哪些好看好吃的食物，也都可以发照片来馋一馋直播间里的康乐和夏萌哈。 是，当然为您介绍一下关于疫情最新的一个情况啊，这中秋佳节之际，这是我们不想听到的消息，但是必须得要了解一下。今天从哈尔滨市的疾控中心获悉，21号巴彦县第二人民医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1例，由120救护车转运至哈尔滨市的传染病医院接受隔离观察治疗。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要求广大市民们，在此期间与该感染者有过接触史或活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员，迅速做好个人防护，立即拨打社区或属地的疫情防控的电话，不要外出。同时，哈尔滨也是请相关的这个市民们要进一步提高防范的意识啊！这是哈尔滨这边的疫情又出来了， 对，今天突发的，确实，就是节假日的最后一天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会不会对接下来的这个国庆假期产生影响呢？也希望哈尔滨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那再来说一说咱们北京的情况吧。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北京市民朋友，自始至终要遵守防控的要求，对目前尚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或者暂缓进返京人员，按照要求配合所在地的防疫管理。那现在呢，全国暂缓进京县市区共有9个，而这9个全部都在福建。 是的，当然这个福建啊，我也看到了相关的这个朋友晒了一下，就是这个这几天的一个生活，那没有办法了，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中秋节可能只能是待在家里边就过了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当然了，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也是关注到了海淀区清河街道的新冠疫苗的接种点其实并没有休假， 是的， 20多位工作人员全员上岗，如常为市民们提供疫苗的接种服务。在海淀区疫苗专班统筹调度之下，截至9月18号，该区的疫苗接种脱漏率下降到1.64%，符合国家标准。第一剂接种率是突破了330万剂，18岁以下的人员累计接种突破22万剂。第一季的接种率是达到了96.55%了。 嗯，要道一声这些工作人员辛苦了。那么截止到今天凌晨的0点，北京呢是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的，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没有，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另外出院治愈的病例有1例。 是，这个说到疫情的事儿啊，我们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心之住院或者心之所愿，那肯定很多朋友就想了，希望能够获得平安，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的， 有疫情在这儿，大家都不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全的。 总觉得好像有一个事儿，总觉得哎呀，我这儿不能去，那儿不能玩的，出门在外的都得小心谨慎的。 没错， 当然了，在这个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之下呢，咱们时刻保持警惕也是有必要的。只是可惜了，有些地方咱去不了了。 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说出你的心之所愿，我们马上给大家送出节目的心之所愿，就是祝愿各位更加的平安。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 写过的 祝你平安，我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祝你平安，我祝你平安，你永远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 哎，这边我是曼联说了，哎，说相声的还有一孙悦呢，可不是吗？这唱歌的这歌星，孙悦大姐。 打球的还有一孙悦呢。 对呀，打篮球的是。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祝你平安，我祝你平安，你永远都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哎呦，这边北三的说了，那个说相声那个是孙悦，是那个越来越好的那个悦。 对 啊，他说那个孙悦的说相声的孙悦得是仨， 仨 这个仨，刚才唱歌这个大姐孙悦的这个分量，那可不是吗？ 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心之祝福，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也说希望呢平安顺利快乐健康，哎，非常朴实的字，但是呢也是最美好最美好的祝愿。 对，阿昭他说了，他明天一大早6点多的高铁出差呀，真不想去呀，可不是吗？ 是， 尤其这么早6点多，再加上假期刚休完之后的那一天。上班的那一天是最难受的。 是的，你辛苦了，也希望呢好好调整一下啊。今天晚上就少吃几块月饼吧。 哎，雍和风帆他说了，天上月圆，地上月半，谁将月光凝成诗，醉了流年。哎呦， 这是歌词吗？ 这要是歌词的话呢， 太美了， 挺美的。 嗯， 醉了流年，哎呀，这是个月光，哎，也是很神秘的一个东西啊。 是的，是的。哎呀，说到神秘，绝对没有五仁月饼神秘啊！很多朋友给我们发了啊，这个6645还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俩大大的五仁月饼。 哎呦， 一个是这个酥皮的，一个是这个传统的啊， 是 你叫京式还是叫什么？ 白皮儿的。 对对对，哎呀，我的天哪，就看到我就有点。 想吐吗？ 恶心 啊！当然这个，我觉得蘸着牛奶吃还可以。 哦，天哪！ 或者厦门这样吧，你家以后有这五仁月饼也别浪费， 我都给你拿了。 不是你自己吃也行，我教你。 我不要 怎么吃， 我不会自己吃的。 你用菜刀把 我给你拿来。 听我，你用菜刀把它剁开，剁成馅儿了，然后放到牛奶里边，然后拿勺蒯着吃。 啊，天哪！ 然后就好吃了。 你就是黑暗料理师。 对， 我还是给你拿来吧。 都是我自己学的， 发明的， 或者说五仁月饼呢？我给大家教大，再教大家一个。 嗯， 五仁月饼切成几块，然后呢，炒菜吃，炒辣椒。 哎，你别说，月饼炒辣椒，好像我真的是在一个段子里边看过呢。 某大学的 食堂 里， 对对对 对 对， 食堂，对，他食堂里曾经出过这个菜 啊，对，奇葩的这个大师傅们啊， 哎，是估计这个 想法总是那么的奇妙 啊。你看五仁月饼，比如说在那个学校不太受人待见，咋办啊？ 嗯、 这库存下库存啊， 嗯、 得哎 对， 研究出这一道菜来啊，大家伙吃吧， 就强行的推入到大家的饭盆里边， 哎，是。哎，这边还看到了曼联，他说了，看今天晚上这月亮能够照进屋子里边吗？ 嗯， 也今天晚上这月亮天气多好啊！ 肯定能。 昨天前天北京这雨都下来了。 是的。 哎，你看，关于赏月的这个很多的知识点，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再了解了解的、啊。 没错没错，我们马上就化身这个天文小学家， 哎呦， 来为大家去关注一些赏月的小知识。今年月亮最圆的是什么时候呢？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那今年这个中秋节满月的时间呢是8点，也就是说啊，其实挺奇葩的，就是8月15早晨的月亮是最接近正圆的。月亮最圆的时候呢，对我国绝大多数的地方来说，早上嘛，基本上都已经落到地平线以下了，所以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呢，晚上的月亮也非常的圆，因为人的肉眼其实分辨不出来这个、 嗯、 圆和稍微不太圆，其实分辨不出来的。也就是说，晚上咱们赏月呢也是非常好的时候。啊，也有朋友问说，为什么15的月亮16圆呀？啊，由于月亮呢是在一个椭圆形的轨道上绕着地球运行的，到地球的距离近的时候呢，这个运行的速度会快一点；远的时候呢，速度就慢一点。所以从初一到满月的时间呢，并不是完全固定的。满月大多数是出现在15和16，个别时候呢，有可能会出现在17甚至14，以16居多吧，占了60%。15呢次之，也占了40%。 是，当然这个不同形态的月亮都叫什么呢？这是这哎，这各种各样的月是吧？ 上弦月， 什么、 对 对 吧？ 新月、 嗯、 啊，又是什么这月那月的？哎，我看那个好像演那个狼人的那个有个电影， 那是满月 啊，满月， 嗯 啊，对对，叫什么什么月来着？这各种月，反正好几个篇章的、 嗯、 啊，就是月亮，它确实由于这个阴晴圆缺的不同的变化。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印象不同，另外它这个学名也不同啊。 嗯嗯，确实都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比如说在月初的时候，那个月亮就是弯弯的、细细的一个小月牙儿啊，看起来像镰刀的，我们叫做峨眉月。哎，好美啊！就想到了这个古代美女弯弯的那个眉毛。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把镰刀就逐渐的变大了，没几天就变成了半圆形，我们就称之为上弦月。啊，以后呢，月亮每天继续变大，成为了凸月、圆月，圆圆的月亮呢，被称为满月或者叫望。 哎 哎，满月之后，这月亮又越变越小，从这个凸月到半圆的月亮，就叫做下弦月，再到弯月，然后呢又看不见了。 哎 哎，接着就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 啊，大约30天吧，大的时候30天，少的时候29天，这就是月亮从那么一个弯弯的细细的小月牙儿到满满的大月的一个周期变化。 是，我们现代人都了解科学了，知道这个是月亮是这么变的、 嗯、 但古代人他不了解，所以说月亮是最具有神秘感的，就是在古代人来看，一看，哎呀，这怎么又变成这样了？ 说什么，哎，天狗吃月啦，怎么、 啊、怎 么样的、 啊？啊，那个是这个 月 全食，月食的时候啊，比如说这样的阴晴的圆缺，人们古代的人们他就会认为有某种这样各种各样的寓意， 神秘的力量， 对，神秘的力量，以至于这个月亮的变化可能跟每天的这个在农历上边的这样的，我认为它是有一定相关性 的。 比如说这个满月应该做什么啊，上弦月做什么啊，这个凸月又要做什么等等等等的啊，但是现代人我们都了解到了，天文望远已经很发达了。啊，好像是这个科技一发达、啊、跟我们的想象空间就缩小了， 对，神秘感就少了，这传说也就少了， 对啊， 美感似乎也就少了那么一丢丢。 是啊，凡是看过月亮表层的这个人啊，全都是坑坑洼洼的，像是青春痘的痘坑似的、 嗯、是的、 啊就是、 哎呀，你别说了，一下我对这个月亮美好的想象就荡然无存了。 对呀、啊， 还是来点朦胧的吧。 是，还是嫦娥姐姐在玉兔是吧？ 嗯， 玉兔是不是天天吃什么？你说呀？ 吃桂花 啊，桂花， 可以吗？ 吃胡萝卜吧。 行，也可以。另外，你听说过超级月亮没？ 啊，超级听说过 啊、嗯，对，就时不常就会有这个说啊，超级月亮又来了，大家准备好手机，又到检测手机功能的时候啦，等等等等哈。这为什么会有超级月亮呢？嘿，也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因为还是那句话，月亮呢是在一个椭圆形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转的，有的时候近一些，有的时候远一些。 哎， 那这个椭圆轨道上距离地球最近的一个点呢，我们叫它近地点。那远的那个点呢，自然而然就叫做远地点了。 哎， 月亮在近地点时，距离我们越近，看起来就更大，那在远地点的时候呢，距离我们越最远，那看起来就最小了 啊 啊！如果满月时月亮正好位于近地点附近，那看起来就会又大又圆，就是所谓的超级月亮。从这个天文学的角度上来说呢，叫做近地点满月更加的准确，但是还是超级月亮我觉得来的更直接一些。 哎，是、嗯、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啊，或者好几个电影都涉及到这个超级月亮或满月的时候、嗯、然后那个武侠小说里边某个人啊，他就在那个时候 变身了吗？ 最有力量的时候， 嗯， 你比如说白发魔女 啊，对对对 啊，一生为情所困、 嗯、 圆月的时候就是他的力量最强。再有一个看到那个什么天龙八部里边好像也说也有这样的一个，这是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巫行云， 嗯， 这几个什么天山童姥好像跟这个也有关系 啊。其实你别说，可能有点道理吧，因为就是月亮的轨迹也是和潮汐会给潮汐带来影响嘛。 对呀、啊、 也就是说这个引力的大小没准对于一些身怀绝技的人来说呢 哎对， 会有一些影响， 尤其是武侠小说当中、这些武侠小说大家都愿意跟这些天文好像把这个武功什么的联系起来啊、 嗯、 挺有意思的、 嗯、 是。 哎，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哈，如果想看超级月亮的话呢，下一次超级月亮出现的时间是明年的6月14号 啊。 哎，大家不妨记下来，明年我们看一看，哎，也去检验一下我们手机的功能， 是，看能不能把这个月亮的表层能不能拍到啊一些啊。 哎，好像一些好的手机现在真的是可以拍到 啊，是、哦、或者说大家真感兴趣的话，手机这个功能啊我不太清楚最新的、 嗯、 因为我都用的是好几年前的手机了啊、但是要想拍的真的专业的还是得是用那种 单反啊， 单反也拍不到、 嗯、 天文望远镜当中它的那个镜头、 哦、 然后再配的专业的这个相机， 那就得拍得特别清楚了，特别近距离，那个坑坑洼洼的你都能拍得到了。 是，反正是、现在呢科技已经能达到是眼睛能看到，那能看到一般就是能够拍得到的。 嗯， 嗯，是的是的。赵军跟我们说关于月亮的歌啊，他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说很喜欢这个蓝月，哎，蓝月亮，这不是 你 洗衣服的吗？ 最近洗衣服了 啊？对，有首歌叫做《蓝月亮》，曲调优美动听，但是比较冷门，确实挺冷门的 啊， 啊。 这一提我就想到了，这我是不是得回家洗衣服了？ 是、 嗯， 这边还有晨晨说了，中秋节前两天是阴雨天儿， 嗯， 中秋当天现了晴天了。听友各地赏明月， 嗯， 天涯比邻笑开颜。哎呦，人前两句写的是诗啊，我还给多加几句啊。 嗯嗯嗯，你重新来吧。 中秋节节连阴雨，中秋当日现晴天。听友各地赏明月，天涯比邻笑开颜。祝二位主持和听友们中秋快乐。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对了，用户4204说这屋也能看视频直播吗？啊，提醒一下您，视频直播呢，我们是在我们的微博平台上， 嗯， 您可以在微博上搜索一下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就可以看见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啦。 是的，可以看到夏萌和康乐的庐山真面目啊。 可是咱俩今天应该开个美颜什么的，对不对？ 啊，咱俩， 应该弄个朦朦胧胧的那样。 朦胧美啊， 对，就以为咱俩 是那个小玉兔呢 啊，雾里看花。这边运河风帆他说了有一首非常好的词， 嗯， 忆秦娥，这是秦娥吧，应该是， 嗯，是的， 咏月，菊花艳，秋风送爽，月儿圆，月儿圆，霜染山野，彩云满天，自古咏月多佳句，浓墨重彩赞婵娟，婵娟啊，赞婵娟，美了山河，醉了流年呐，啊， 嗯，真美， 千里共婵娟。 嗯，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今天看到了这月亮的颜色，有的时候也会不一样。 哎，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月亮吧，就觉得它颜色特别的白亮。 哎，是 的。有的时候呢，又觉得好像黄色调更重一些。 是， 对吧？ 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跟我们地球上的这个光的影响有关系吗？比如说， 可能也是和离地球的远近有关吧。 啊，或者反射的这个视觉。 对， 因为月亮它客观存在，它就应该是那样的。 嗯。 但是你说这不同看到的光不一样，那我觉得有可能像是大家去看大海也是。有的看到这海的怎么哎，在不同角度这个反光颜色好像都不一样呢， 是 吧？ 是的，阿昭给我们分享了一张照片，是他说昨天我家楼下拍的月亮，送给大家，也祝所有的朋友，特别是值班的啊，直播间的这个主持人们，中秋节快乐！ 哎， 谢谢阿昭， 是、 看到了这个大大的月亮，您这手机，不错，还有这配图的功能， 这个。挺好这图啊、啊，当然刚才有朋友提到蓝月亮，我突然想到了，您是不是曼城的球迷啊？曼城外号不叫蓝月亮吗？ 也对也对啊、 当然这屋也有曼联的球迷，那肯定就看不上这个蓝月亮了， 是叫洗衣液 啊，得是红月亮才行 啊、还有哎呦，我发现这个拍照片的人挺多的呀， 是 老傅也给我们拍了，说今儿的大月亮啊，盘亮条顺啊，条是挺顺的，圆乎乎的啊。今天早上拍的十五的月亮， 6645他也说了，这个、月亮白色的妖精，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哎呦，那这眼睛太大了， 仅有的一只眼睛 啊，关键一直瞪着，你说。但是真亮、就是这个月亮它亮的时候啊，比如在没有路灯的时候，你能够体现的非常的明显， 是的，有的时候晚上我能看见这个月亮照进我们家的这个窗子啊，照进来照到地上，比开灯还亮呢， 对、 开小夜灯还亮呢， 是，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月亮给赏好啊，在今天晚上的7:55，也就是我们直播结束之后的55分钟之后，那个时间是今年月亮最圆、在晚上我们能看到最圆的时刻， 最圆的时候，对对 对, 对，大家晚上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要么就已经吃过饭了，要么正在吃饭啊。总而言之，有美味佳肴伴着天上的一轮大大的美月，实在是美哉美哉。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金戈铁马晚间5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呢，通过我们的几个沟通的平台，可以一块儿来和我们送上这个中秋的祝福。 是， 说一说您最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志宏春秋2020说了。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年一度秋风静，不是春光正是中秋啊！这位朋友把重阳节给带上了，挺好的、他说节日期间饮食上呢，他跟平时一样，另外运动时要节日期间那种激情，才会更好的保持体重，不会增加、这个说到了增加体重的事儿，大家这几天吃的怎么样啊？有没有超重、家里有这个体重计的赶紧量一量啊！ 你别说，我觉得我都重了 啊，是吧、 嗯、 那肯定的呀，因为人心情一好，就 容易多吃几碗， 多吃啊什么的， 是 吧？ 没错 啊，你再加上你旁边的人，比如都是过中秋节，整体的氛围就是不断的往嘴里吃东西啊，吃完了这个主食吃副食，吃完了副食吃零食， 而且大家还会相互劝，没事没事，过节嘛啊，多吃点没事。 对，充分的给您增肥啊，增添了很多正当的合理性、 没事，吃吧吃吧，反正这个过完节回到投入到工作学习当中去，这个就很快就会瘦了， 是，反正其他你同事都胖了的话也显不出你胖了， 是的， 对吧、当然这个也有有心眼的人、特意在中秋节减肥， 那得多狠呢 啊结果咔一下一上班就跟同事一显，人家 差距， 人家增3斤您减3斤，哎呦，一看你这尤其是女生，这都属于比较有心眼的 狠人，狠人啊， 是，好，大家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今天来聊聊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说出您的心之所愿，这个心之所愿，很多体育迷是祝愿国足出线嘛等等的、都可以跟夏蒙康乐互动交流，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5:35，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一块来许愿吧，一块在今天晚间哈，我们对着那一轮大大的月亮，默默的送上祝福吧。 哎，很多朋友也是 大声的送上祝福也可以。 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的这个许愿啊，他会是比较的实际的。 嗯， 比如说 看见好多了，你说， 你看见你先说。 我看见了那个 女士优先，你先说。 秋丫丫丫说早日脱单。 啊。哈哈哎，这个是 很朴素的愿望嘛。 但我觉得你这个愿望像月亮许这个愿不一定能给你回馈 啊。为什么呀？ 因为嫦娥姐姐人家还单着呢。 哎呦， 是吧？ 好吧，那就是许错愿了。 对，啊， 对象错了。 说你跟嫦娥姐姐要这样的能行吗？嫦娥姐姐能教你怎么美。 嫦娥姐姐说我还没有完成这个心愿呢，你这边去。 哎，是啊，你那边还看到有什么许愿了 啊？还有很多就是跟这个，比如说考试考好呀， 啊， 升学呀等等，我看到还挺多的哈。 哎，是，当然了，有朋友可能会就说这个愿望啊，就是比较的实际一点儿，比如说啊，希望下一个传统节日能收着别人的什么什么的礼物啊。 哦，收到礼物。 哎，是。 哎，说到这个，想在下一个节日当中要干点什么的，我也看见了。什么时候再陪我看海？这位朋友说希望明年中秋可以回家。 啊， 那看来他现在呢没有和家人在一起。 是。 嗯， 当然了，这个中秋啊给大家送各种各样的祝福，想问问各位，有没有收到相应的这个礼品。比如说就是月饼是最简单的一个礼品了。中秋节送月饼是最赶劲儿的。 送谢谢的 啊，送啊，大螃蟹。 送两只螃蟹。 哎，没错。我们也给大家聊一聊吧，今年的这个月饼呢，其实从包装上来讲呢，给大家还带了一定的惊喜。 是的， 你比如说打开这月饼盒，取出里边的这个物品，稍加 DIY，很多情况就能变成收纳盒、灯笼啊，甚至是花瓶。而有的月饼盒本身呢，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可以把这个摆件摆放在桌子、柜子上边来玩。还有的月饼盒呢，采用的是甘蔗渣、再生纸等可降解的材料制成，是更加的环保了。 嗯，是。这过去的月饼包装呢，可以说也很精美，但是啊，当时是因为有些人比较看重物质，认为包装必须得高端大气上档次。 哎， 不仅是说明这个赠送者奖牌上够意思，而且受赠者呢也觉得哎倍儿有面子，很受尊重。所以这样的观念也影响之下呢，赠月饼和收月饼的人其实啊，双方都属于身不由己的。 哎， 月饼包装被过度看重了，中秋节呢也被扭曲成了送礼节。而最近这些年呢，这个月饼包装呢是慢慢的发生了一些改变，就像刚刚康乐说的啊，变成了可以 DIY 的小礼品啊，变成了桌面上的摆设呀。今年月饼包装简约环保已经成为众多厂家的选择，月饼包装呢也越来越有创意，物质层面上的够意思变成了精神层面上的有意思。所以说我们从这个重视物质到重视精神追求，也说明咱们社会发展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当然如果我收月饼的话，别人送我月饼盒巨大巨精美，里边就 舍不得吃， 比如两块小月饼的话，其他的没用的一堆，我当时我就会觉得哎呀这太不实惠了。你说是吧， 浪费是不是。 你买这月饼的钱相当于都买这礼盒了。那就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哎，你别说，我今年看到的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一套月饼，包括它的盒哈， 哎， 就是你把这月饼吃了，必须是能吃的。然后这个盒子呢，是可以把它 DIY 组装成一个走马灯的 啊 啊，他还给商家里边还送了一个小蜡烛， 那挺好的 啊，特别好。然后你可以自己在家拼一拼，装一装，然后摆那儿还是一个小摆件呢。 对 啊， 就是不要浪费。 对， 另外一点就是送月饼啊，有的人比如说像我想收月饼的话。 嗯， 我真想吃那月饼， 嗯， 我不是说我这个都不打开然后转送给别人了、 嗯、 所以呢想送我月饼的朋友一定得注意了， 只要拎个塑料袋给你就行了。 哎，对对对，给我来十斤月饼 啊、 嗯、太实惠了。 是的，你这那就是送你的，送你礼物完全可以不用讲究包装 啊。对，我不太在乎那个包装的，但是呢这个可能也得讲场合啊，比如说在某些场合的这个包装确实得要精美，因为现在大家过得比较精致、 嗯、 讲究一种所谓的仪式感、嗯、 对，比如说哎，你要以后送你女朋友的时候就不能光提着一个塑料袋上人家去，你不得美美的 给稍微包一下嘛，对吧？ 现在送女朋友还有送月饼的呀？ 哎，是你送， 那直接 老丈人不送吗？ 那直接是卡，咔咔咔 也行， 密码是吧？ 实惠啊！ 你这个包括那个老丈人直接说了啊、不用来这些虚的啊，我们家这个都是比较的那什么的，实在的啊。银行卡密码，通通告诉我密码。有密码就能用。 哎呦喂、哎，你这够懂事的，你这人 啊！当然，我当时说了。No no no no no， 我可以告诉你我 QQ 的密码。 QQ 密码都不告你。哎，娟她说了、嗯、很喜欢我们今天的中秋节目， 谢谢、 谢谢，祝您中秋节快乐，是我们的一个忠实的听众了、 嗯、是是晚这位朋友说我希望考研可以考过，Sky 也说我希望事业学业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尤其是接下来的考试可以过。嗯，你看这都是和考试有关的、 哎、 学生朋友们 是、 也有可能是已经在岗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也需要去考试啊等等一系列啊。 我突然想起了夏萌、 嗯、 就是在我考学的那一会儿、 嗯、 遇到这种传统佳节的话、嗯、我一般好像 都会许这个愿， 我会更实际的， 嗯，不过节了直接复习、 对，直接就开始学习上了， 直接复习、嗯、 对， 你怎么那么实在呢？ 我就是一个实在人、啊、 月饼也不送， 所以 节也不过。 刚才这位朋友、 嗯、 啊，你有那个许愿的时间，其实都能多做两道题了，多背俩单词了、 哎、 更实在是吧？ 那也是，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寄托嘛， 啊， 对吧？ 也是也是， 嗯 啊，关键有这个心，我觉得就好。想要提升自己、 嗯， 就怕有一些学生朋友还没意识到自己学业的这个压力，那就不太好了。 嗯。哎呦，风中的旅行说，我还有一张这个某大品牌的月饼券，今天晚上9点到期，但是我又不想去领，这可咋整 啊？ 刚在桌上发现的。 哎呦， 那怎么办呢？ 今天晚上就到期啊？ 嗯，9点。 哎呦，9点是下班了都。 嗯， 是。 我觉得要不您可以这样，现在就收拾收拾，麻利儿，咱出去到外边吃饭，吃中秋团圆饭，然后吃完饭顺便。就给领了嘛， 没事，这个我觉得您现在就出门就当运动了。如果这是我现在发现这月饼，我肯定去领去。 或者一路小跑， 对，只要是在北京城里边，我肯定是领去。 嗯， 对啊，千万别浪费了这月饼券啊，这应该还挺贵的。 哎、 我看您这品牌， 对， 是4个字的那个是吧？ 嗯， 啊，是的，是的啊，赶紧去领。另外这边还看到了，也有朋友说这个担心，哎，这是。比如说晚上到达北京啊，是吧？ 好多朋友都今天回来，我周围很多人就是周围出去玩的呀，干嘛的，都是今天晚上返程。 哎，是相关的保障怎么样啊？ 告诉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为了做好中秋假期，北京南站地区轨道交通运输的接驳工作，保障晚间抵京旅客顺利出行。那今天地铁4号线上行，由公益西桥站开往安和桥北站方向的末班车，由原来的11点16分延长到了次日凌晨的0点12分。下行，也就是由安和桥北站开往公益西桥站方向的末班车呢，是延长到了11点15分。也给大家说一说路面上的情况。假期3天呢，京港地铁所辖线路共计开行列车4164列次，其中加开临客6列次。京港地铁所辖各线客运组织平稳有序，保障了乘客的顺畅出行。 是，所以大伙不用担心啊，这都给各位预备着呢、 嗯、 都延长了运营的相关的时间。 是的。 另外今天我们也关注到了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了。据了解，本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天坛奖共有77个国家和地区的889部影片报名参赛， 中国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俄罗斯影片工程日记，丹麦影片信誉等15部全球佳作入围其中。而历时7个月精心修复的首部 4K 彩色超高清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北京展映单元的首展影片。原片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58年出品，本次将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机交互式 AI 上色技术与传统的修复手法是相结合，对影片原有的黑白影像进行逐帧的修复与着色，为这部红色经典注入生机和活力。影片会在近期登陆全国的院线，广大观众朋友们可以在大银幕上目睹这部红色经典的时代风采呀。 嗯。我这边还看到一位朋友，名字很有意思，叫做高贵素人猪。他说祝一切顺利、健康、平安。另外呢，就说到这个平安，我看见很多朋友都在说家人健康平安啊，顺利平安等等一系列。那说到平安呢，相信大家昨天也都关注了那条通州的消息啊，悲剧，因为电动车充电的事情，导致本来应该平平安安过节的这么一件事情呢，弄得变成了悲剧。 是，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着重的为大家关注啊，北京地区物业立即要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的活动了。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具体要求吧。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的紧急通知，那要求各物业公司立即组织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那其中呢，就提出了3点要求。第一点要求呢，就是要求各物业服务人对于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内的公用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违规充电的，要及时劝阻制止，当事人拒不整改的，要立即上报消防救援部门，并且做好相对的记录，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及时要处理。第二点就是要求各物业服务人要配合消防管理部门、属地街道乡镇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的宣传警示，发动居民群众自觉查改身边火灾安全隐患，支持居民群众自觉抵制电动自行车在公用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违规充电，要积极举报违规行为。那第三点呢，就是要求各物业服务人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区域，尤其是建筑物内公共部位、电梯等视频监控系统，通过技术手段呢，提升管理的水平。 是，而与此同时，市住建委也要求各区的住建委、房管局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来督促物业服务人员进行相关的巡查，来确保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确实这个安全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啊。当然了，在今天的中秋节，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送出您的心之所愿。也是看到了很多人啊送各种各样的祝福。 是的， 其中 很多， 你看有一群， 你说 这是中秋节，有一群人依然在默默坚守着岗位，他们就是为国戍边的边防战士啊，也有时刻待命的消防员们，还有进行核酸检测的医务工作者们，无论是阖家团圆还是坚守岗位，抬望眼都是同一轮的明月啊！我们也向所有的平凡英雄们说声辛苦了。 另外在这个其他方面呢，今天上午啊，这个 CEO 蒂姆库克，不知道 有多少人认识他，他是在微博当中呢向中国网友送上了中秋祝福。要知道蒂姆库克呢就是这个苹果手机公司的 CEO、 哎、 那他在微博当中就写说，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和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尽享佳节月饼，看来也非常重视咱们中国市场。但很快呢，就有网友发现啊，库克这个微博小尾巴显示的依然还是这个 iPhone 12 Pro Max， 很多网友就说，合着你也没有用上13啊。因为前段时间9月13号晚间呢，这个苹果 iPhone 13系列智能手机开始在苹果官网和各大电商平台开始预售，9月24号正式发售。 是，当然了，关于中秋的这个祝愿，我们也听听正在 赛场上的 全运会的比赛的这个赛场的乒乓球健儿们给大家送出的中秋的祝福。 听一听能不能听出来谁是谁哈。 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团团圆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祝所有广大球迷吧那个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团团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祝粉丝球迷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我们的比赛也是恰逢中秋佳节吧，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也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去看看我们的比赛， 希望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 哎呀，这确实我能听出来的并不多， 我能听出来龙队 啊， 龙队的声音非常熟悉啊啊，其实还有许昕的声音也是辨识度非常高的， 哎是 啊， 当然这个在全运会的赛场当中啊，运动健儿们这几天也给我们奉献出了非常多的精彩的比赛，等一会儿节目当中都会给您涉及到。另外刚才陈震啊等等的朋友也让我们说一说关于北京全运会这个 U22 男篮的比赛，今天下午是结束了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北京队最终是72-64战胜了湖北队，北京全运队的阵容其实并没有涵盖首钢队全部的主力的阵容，你像翟小川、方硕、朱彦希等等这些大将啊都不在其中，这支全运队的主力阵容包括常林、秋天啊、曾凡博、雷蒙等等的这个队员，尤其是小将曾凡博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人物，而湖北全运队的主力阵容是以深圳队的球员为主，那这场比赛当中北京队的曾凡博得到18分、7个篮板、3个助攻、4个盖帽，秋天9分、9个篮板、4个盖帽，雷蒙是得到11分，田宇翔得到了15分。而上午结束的同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辽宁队是98-58战胜了陕西队，其中辽宁队的周琦得到10分、7个篮板、4个助攻和2个盖帽啊。啊，北京男篮啊，这是全运男篮当中啊，曾凡博确实很值得来聊一聊啊。我看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有很多的这个记者啊，就是做了一个对比啊，就把曾凡博跟之前刚出来的那个孙悦啊那个劲儿在一块对比了一下。认为曾凡博就是未来北京男篮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确实小伙在解决了与首钢俱乐部之间的曾经的一些纷扰和矛盾之后，感觉他未来的这个道路是更加的目标更加的坚定了，我们也对他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心呀。好，这边来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吧。 Y 这位朋友说呢，啊，给我们背了一首古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不是说明 Y 这位朋友也没有回家过节呢？ 但这首诗应该是小学还是初中必背的一首诗了啊。 用户8216这位朋友也说，还是要祝愿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呀。 是，当然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是中秋说出你的心之祝愿，这第一时段给大家祝愿是祝各位更加的平安，第二时段呢要祝大家更加的快乐吧。 那我们就先快乐快乐。 忘记了心灵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要 Ready to Roll。70、00、90，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因为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nk Funk Funk 在那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春风，左右摇摆，上下一直神功。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 让精彩一定来， 一起渴望关怀，一起精彩， 快乐会传染，请你等待关怀。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这算什么呢？ 好的，中秋节祝各位更加的快乐，一首快乐崇拜送给各位。说实话，我在当年听这歌的时候， 老快乐了 啊，是快乐，但是歌词一直是记不住啊，唱的是什么呢？ 啊，尤其是唱的这个女生张韶涵的时候，还只能听清楚快乐俩字儿。 对，这得必须得对照这个磁带盒或者这个 CD 盒后边附的那个歌词本， 能 看出来， 看明白哈、啊。好，中秋节咱们变得更加的快乐吧、 嗯、 啊，中秋节今天晚上的7:55是月圆最圆的时候啊，所以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黄金的赏月的时机，尤其是在北京、哦、昨天前天这雨都下来了是吧，天多么亮堂啊、 嗯、 外边现在是啊。 是的，那除了赏月之外呢，大家也别忘记了今天哈，在全运会百米飞人大战的赛场当中呢，还有苏炳添的比赛。反正我现在看这个赛程安排呢，据说是晚上的8:40，但可能也许啊，随着比赛的临近呢，这个具体的比赛时间还会有所调整。 哎， 总而言之，晚上那会儿八点多那会儿，也正是咱们合家团圆，可能在一块儿聚会，一块儿看这个中秋晚会的时候。后呢啊，也别忘了我们一起给苏神加油。 哎，是，这边还有曼联，他说了他的中秋节的祝愿是祝他的朋友每天股票天天涨啊。 哦，这么好、 哎、是吧， 太实惠了 啊。我祝您买彩票天天中 都非常的实惠啊。还有哥大爷也说祝愿咱们的朋友啊，还包括直播间的主持人中秋快乐，给我们发一张照片。哟，这个地儿还真是挺美的。这 是 在北京吗？ 湖啊， 嗯， 好像是湖，远端还有山。 对，而今天天气也特别的好，那天蓝的吧，就感觉鲜嫩欲滴的那种蓝。很多朋友今天都出去玩了 啊！今天的这个老天爷把这下雨之后的这个最美好的中秋的这个感觉都给我们送来了。 今天我的朋友圈就是这个各种摄影大赛 啊，是，而且是天朗气清的感觉、嗯。中秋节就是要这样的天气，才能够映衬着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节日 的 感受的啊！中秋节是团圆之节，同时。九月这个下旬了啊，在北京是最舒服的时候，啊，就是燥热已经退去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时光，一起感受中秋的魅力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块来聊聊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中秋也说说各位的心之所愿。 嗯， 啊，这边我们节目是想要祝愿国足能够出现。 对， 哎呀，国足能不能出现呢？ 嗯。 那至少先把越南队下场给啃下来吧。 是，除此之外呢，也祝愿疫情早点过去。 是，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待一会儿我和夏萌还会在第三时段给各位送出更多的这个歌曲、 嗯、 都是跟这个祝愿有关的歌曲、 哎、有抒情的、 哎、 也有快乐的欢快的、 有团圆的、还有这个代表谁的心的这首歌、 哎 也有，咱们一会儿再回来啊。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快 闪 电 现 场 等 你 哦， 就在北京赛特奥莱。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天气晴朗，有利于赏月，但是气温较低，注意调整着装。明天开启工作日，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天气比较舒适， 可以在闲暇时出门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两级，最低温度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27度。明天早晨空气清新，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级，适宜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晒。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中秋快乐。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6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不是要许愿呢？对着大月亮许愿吧。 是，说出各位的心之所愿。我们节目今天许的愿就是国足能够出现呀。 疫情可以快点过去呀。 是，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愿望，在前两个时段分别给各位送出的祝福是希望大家更加的平安，希望大家更加的快 乐。 是，那第三时段咱们继续的聊着啊，大家也发着您的愿望，然后我们这边也分享分享啊，挺多的朋友。看到了这边歪他说了这个啊，这月亮啊特别喜欢月亮，然后还看到了， 我这看见了3米的啪嗒啊，他说身体健康，走出低谷啊，因为之前呢也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希望这些不愉快的事可以快点过去。 是的，当然说到了这不愉快的事儿啊，很多朋友有提起了这个疫情相关的事儿，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个这两天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个确实是遭遇到了某一些麻烦啊，突然的这个，比如说像黑龙江的啊，或者福建的朋友，他就会觉得生活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关注一下现在疫情防控的态势。今天哈尔滨就新增了一例新冠阳性，哈尔滨市呢也发布了公告，表示非必要不离哈。第二呢，麻将馆、洗浴场所、影院、健身场等相对空间比较密集的场所呢，都要暂停营业。第三个就是个体诊所要暂停营业，景区景点要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第5点则是暂停举办大型会议活动等等，暂停游园、庙会、集市、广场舞等群众性活动。哈尔滨目前呢也是暂停了相当多的一些这种群众性的活动。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咱们北京的朋友，也是非必要咱们不能去哈尔滨。 没错。 这个感染者呢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个细节啊，据说是连续三天玩这个剧本杀，然后呢，他的轨迹还涉及了什么烧烤、铁锅炖啊、浴池、密室逃脱、整形医院等等很多个地方啊，把能串的地方都给串到了。 嗯，可以猜测一下，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 对 啊，这去的地方啊，都是年轻人会聚集的场所。 是，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啊，一定要有这个一根弦儿，就是人多的地方把口罩要戴好。 是的。这说到的是哈尔滨的情况，那么福建这边的情况呢，现在呢也是在有序的控制当中。从今天开始，福建健康码状态按风险从高到低依次细分为红码、黄码和绿码。按照分级管理标准和具体的防控措施呢，省数字办会同卫健等相关部门对福建健康码做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绿码就是表示卫健异常、体温正常并且做好个人防控，可以自由有序流动、正常通行。那健康码黄码人员呢，就要落实核酸检测、健康检测等等措施了，并且也要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流动，也尽量减少或者暂停聚餐、集会等等这些活动。 嗯， 健康码红码就是最为严重的了啊，要采取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集中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由各级管理部门进行重点严格的跟踪管理，并采取一切必要的隔离治疗、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等措施。 而当持有健康码绿码的群众呢，就是在福建啊，这是在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停留过的重点场所附近区域，只要是停留过或者是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可能存在接触，或者近期存在发烧发热等状况的等等，那他的这个健康码就已经会转入到黄码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福建这次实行的健康码红码、黄码、绿码是可以进行相互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啊。当然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注意好疫情的相关的防控。 嗯， 当然了，这个说到中秋节大家的心之所愿啊，要祝愿点什么呢啊，我在想啊，有一些比如说企业遇到了一定问题的话，他 肯 定要 希望可以度过难关嘛。 对，祝愿自己这个企业能够扭亏为盈，或者说未来走向一个更加好的一条道路上去啊。 那我们也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许家印呢今天就写给恒大全体员工的一封家书，这家书当中是这样写到的：当前公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全体恒大员工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各级领导排除万难，身先士卒，没日没夜，是保障公司大局稳定的中流砥柱。那在这里呢，也向大家致以最真诚的感谢，向支持你们默默承受了巨大牺牲的家人致以崇高的敬意。那与此同时哈，许家印也表示呢，相信恒大一定能够尽快的走出至暗时刻，加快推进全面复工复产，实现保交楼目标，向购房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交出一份敢担当负责任的答卷。 哎，这是关于恒大方面啊，他们中秋节肯定希望这房子相关的事儿能够尽快的解决。 这个买了房子的一些朋友们也希望能够顺利交房。 哎，对，包括一些这个金融机构等等相关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所有的这个陷入困境的企业啊等等的都能够尽早的走出这个困境啊，希望经济能够越来越好。当然了，恒大方面遭遇的这个相关的经济这部分的事儿呢，其实影响了部分的国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国脚，尤其是规划的球员当中啊，这入籍的球员，有四名，共有八名是这个西征的国脚，来自于广州队啊，其中四名是这个入籍的球员。那这一旦我们说这个母公司恒大要出点事儿的话，这个规划球员他肯定会想了，哎，我这个许诺这些钱工资还能不能到位啊？这会不会动摇他们的其中一些这个所谓的军心？还能不能够集中精力来备战这国足的比赛呢？其实由于这一点考量呢，国足的这个思想建设工作无疑又是增添了一个新的课题。据说相关的这个国足的这个方面啊，也是做了相关的这个工作啊，要稳住这些队员们的心呐。 是的，这些规划球员对于国字号来说呢，也是我们是否能够顺利出现的一个保障。那如果他们军心有所动摇，那是不是也会势必影响到咱们国字号现在正在备战的这些思想状况呢？ 嗯， 今天也是中秋节哈，那远在阿联酋备战十二强赛的国足将士们呢，也是在主教练李铁的带领之下 录了视频，祝福祖国人民中秋节快乐啊！虽然他们那边现在挺热的，可能在这个温度上哈，没有这中秋节前后的凉爽之意了，但是也希望他们在那边呢可以好好备战。另外，中秋佳节呢，也祝愿他们中秋快乐。 是， 在说到近期封闭训练备战呢，这规划球员骆国富就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形式啊，对于球员和媒体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觉得挺困难的，但是我们也得克服。这个赛季骆国富经历了非常艰难的一个蜕变，减重成功之后呢，重新回到国家队。他也说去年一年就很困难，伤病特别的多，比赛呢也没有更多的出场时间，所以自己能做的就是专注好好努力，希望重回国足。那之前我也说过，穿上国家队队服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特别的动力，特别的荣耀和荣誉。而对于像接下来这个对手越南队呢，骆国富也说这场比赛我们的目标就是必须要取胜。虽然我们近期投入的这个非常的多，非常的专注，每天训练也很好，争取拿到下一场胜利。一直以来我们训练都很刻苦，踢澳大利亚日本队的比赛呢我们也很刻苦，但是只不过最终呢没有拿到比赛的胜利。现在呢我们只能更加刻苦的训练，争取拿到下场比赛的胜利。 骆国富今年已经33岁了，这个规划球员其实他规划来的最大目的就是看能不能触碰到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以前是从来没有任何的机会他是这个进入到世界杯的，他说这一次要付出一切了，能够跑多少他就跑多少，做到100%，争取所谓的不留遗憾呢。这规划球员是国足的重要的战斗力的组成部分啊。而这个骆国富我记得这个赛季吧还稍微好点，上个赛季包括上上个赛季被球迷给批评坏了啊，就说这怎么水平这么差呀，连中超打不了，打中甲去了，这国足找这个人谁找的呀，等等等等，都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啊。但是骆国富他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调整还是相当不错的， 又减了肥了，而且这个中文水平据说也提高了不少啊，看样子也是很想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来的。那我们也给他点机会，看看在下场对越南队的比赛当中他能不能够为我们攻城拔寨。 当然说到了中国足球，在中秋节之前知名的足球评论员刘建宏老师呢也是在一档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个足球的青训的事儿啊，他就直言了说啊，为什么不抓青训呢？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我们这几届足协都是提到抓青训抓青训，但事实上啊，没有一届愿意真正把精力投入到青训上。说这个即便想要投，恐怕只能是在足协范围内去行使，跨出足协这个全职范围之外的呢足协可能有一部分是无能为力的。他说现在的中国足球真的就像是中国体育脸上的一道伤疤，不仅伤害性极强，而且侮辱性也极强啊。所以这个中秋节还真得是祝愿国足在12强赛当中能够更加的顺利一些吧，至少咱不能输越南队呀。 希望是别输越南队，但是这场比赛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我们所愿呢，就要看国足将什么接下来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了。根据半岛晨报的消息显示呢，下一轮迎战越南队不一样，能否战胜最低一档的对手，这关系到的根本跟实力无关，而是颜面哈。更加决定着国足将置于什么样的舆论环境当中去。据了解呢，在代表团内部会议上一致认为下一轮比赛必须要赢球，没有退路。这其实只要是正常要求，无论是国际足联排名还是以往交锋记录呢，国足在越南队面前还是占据优势的，也就是说咱们没有理由不拿下这场比赛。当然在战术当中呢也依然要充分的重视对手。那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体能储备不足，经历了赛程异常密集的联赛和将近一个月的海外封闭训练包括比赛，可以说国脚们现在身心俱疲，也需要好好调整，并且不断的去强化体能。比如说之前张玉宁在采访的时候就说，长期的海外封闭集训呢是一种挑战，大家为了一个坚定的目标可以扛下来，作为职业球员可以做到这一点，相信有之前的40强赛经验和联赛的长期封闭呢，大家能够适应。他还说也有信心能够拿下越南队，国足可以踢出非常精彩的比赛。 尤其下一个对手越南队实力并不是很强，一直以来国足这些人也没瞧得起越南队，当然据说人家那边也没瞧得起咱们啊，互相都是一个瞧不上的这个状况。这个比赛就好看了，心里边互相不服较劲 体育比赛要有提前的这个心理较劲才好看啊。 嗯，也是说了，说国足可以踢出非常精彩的比赛，可是我们通过之前和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两场呢，并没有看出咱们可以踢出精彩的比赛。那这样的一个愿望，也希望能够在10月7号对阵越南队的比赛当中得以实现。 哎，是，说到了中秋的愿望，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梅西的球迷啊，会给梅西祈愿，希望梅球王能够在大巴黎恢复到他曾经的那种巅峰的状态， 希望他顺风顺水。 哎，或者说希望他与主教练波切蒂诺的关系不至于进一步的恶化，因为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波切蒂诺就是大巴黎的主教练，是提前的把梅西给换下来了。哎，这个为什么呢？好像不是说我们猜测的是将帅不和，而是根据法国队报和西班牙马卡报的消息，是因为看到梅西的膝盖被对方球员给顶到了，在场上感觉不适，所以说主教练还挺贴心的，那意思，哎，我把你提前换下来，保护保护你。 你是我们的宝贝金豆子，可不能受伤了 啊！对啊，这可是球队当中的镇宅之宝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梅西希望提前被换下，梅西其实可能就觉得，哎，没啥大事儿。这个可能是双方的一个误解点。梅西想要踢完全部的比赛，但是呢，周一他并没有参加训练。 哦，那看样子这个可能膝盖伤势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但是万幸的就是这个将帅之间没有矛盾，那也就是说接下来呢，梅西在大巴黎可以顺风顺水，就等着他开壶了。 哎，对啊，梅西的这个情况看来没啥太大的问题啊，看就是怎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因为之前在巴塞罗那，梅西呢就是球队当中的 number one 啊，这个最厉害的一个人物，所有球都得给梅西，梅西有无限的这个射门权啊，控球权什么的，而且那个媒体也，巴萨的媒体都是捧梅西的啊，球迷基本也都是捧梅西的。但是来到了大巴黎，这个舆论环境变了，大巴黎的这个球迷可不一定有巴萨球迷那么的爱梅西，或者给梅西这么多的耐心啊。再加上大巴黎这个队又有姆巴佩又有内马尔的啊，人家也都想当大哥。至于姆巴佩心更高，人想成为未来的这个头号金交椅，这世界足坛第一人啊，所以梅西给他的挑战还是相当的多的呀。 没错没错，但是梅西今天晚上是不是也要对着月亮许愿，咱就不知道了。不过在这个巴黎哈，今天晚上对着月亮许愿的可能还有周杰伦。 哎，是 就是啊，在大巴黎和里昂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了周杰伦也在现场看了这场比赛。赛后呢，他和妻子昆凌也是出现在了球场的草坪上。大巴黎呢还给了他赠送了印有周董名字的18号球衣。随后他们也是和姆巴佩和内马尔进行了合影，但是没和梅西啊。 哎，是 梅西可能这个膝盖不舒服，早点就回更衣室了。 对啊，就差一梅西，这个稍微有点遗憾啊，看看能不能给补上吧。当然我们也是为您关注到的，英超官方公布了联赛第六轮的主裁判的名单，其中沃特福德对阵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当中，主裁判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裁判贾里德·吉列特。这个吉列特呢，他是成为了第一位执法英超的外籍主教练。34岁的吉列特曾经5次执法澳大利亚 A 联赛总决赛。2019年是来到英格兰，已经有执法英格兰低级别联赛的经验了。今年的6月份，英超宣布新赛季有6位英冠的主裁判进入到英超行列，就有这个吉列特。当然了，他跟中超也是有过缘分啊。2018年，吉列特曾经在中超执法过3场比赛，分别是泰达1-1平鲁能，国安0-1输上港，还有恒大5-1胜泰达。这个裁判还挺火爆的，一共出示了13张红牌，并且在恒大和泰达比赛当中是罚下了邓涵文啊，所以也是一个性格的裁判。 火爆裁判。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全运会的赛场当中了啊。在全运会赛场呢，虽然过了中秋佳节，但是这些运动健儿们呢，还是坚守自己的赛场，并且呢，也期待自己可以创造佳绩。我们也要给他们鼓掌，给他们送去中秋祝福。那要继续或者说再次为大家着重介绍的就是咱们北京男篮今天的表现。U22队呢，今天是以72-64战胜了湖北队。北京队的曾凡博拿到了18分。秋天获得9分，雷蒙拿到了11分，田宇翔获得了18分，孙浩峰13分，湖北队这边顾全拿到20分，汤杰12分。其实咱们这样的一支全运 U22 阵容呢，并没有涵盖北京首钢的全部主力阵容，翟小川、方硕、朱彦希都不在其中。那这支全运队的主力阵容包括了常林、秋天、曾凡博、雷蒙等等。 而湖北那边呢，主要是以深圳队球员为主，就包括了卢艺文，还有顾全，当然还有这个深圳队租借给北京队的李慕豪，还有其他组 A 组的卫冕冠军辽宁队，此外还有湖北队、北京队和陕西队，这都是在 A 组的。兵强马壮的辽宁队呢，基本会锁定一个小组前二的名额，另外一个可能打进半决赛的球队，大概率事件呢会在湖北和北京之间产生。 哎， 辽宁队今天也有比赛啊，他们今天的比赛呢是以98-58的大比分战胜了陕西队，这场比赛对于辽宁队来说呢也是志在必得啊，对方和他们的实力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所以北京男篮今天赢了这个非常的关键啊，这场比赛，这个小组基本辽宁是锁定第一，北京队看能不能小组第二，然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当然也关注一下全运会的游泳项目，那看点基本上就被汪顺一个人全包圆了， 哎呀， 这太厉害了！ 奥运会到全运会一直都在看汪顺， 哎， 男子这块啊，尤其男子这块， 没错，汪顺也是成为了中国游泳的这个全新的一个顶流啊，这是孙杨之后的啊。他在90分钟之内参加了3个项目的角逐，并且收获了2个金牌。目前汪顺所获的全运会的金牌总数达到了12枚，追平了此前由孙杨保持的全运会的金牌的记录啊。目前全运会在这个汪顺的在全运会上是获得了3枚金牌，哎，确实这个太厉害了，汪顺，哎，你说他最近几年怎么这一下子蹿升上来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怎么这么厉害，但是汪顺 也是有这个历史积淀的。 对汪顺他是很谦虚的，他强调说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儿，训练好，休息好，在赛场上用尽全部的力量，这就是他的一个所谓的秘诀了。 是，祝福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送啊，无论是送给自己还是送给家人朋友等等，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我们的听听 FM 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的。今天晚上7:55呢，大家也可以守候天空，我们一起共赏明月。 是，这边看到了思雨，他说了，他是怎么待着怎么舒服啊，在家里边待着，也是祝他的家人和朋友们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也祝体育广播越办越好，谢谢您的这样的一个祝愿啊。当然这边还有 YG 也说了，祝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所以天色渐暗，估计再待个20分钟左右，这天就马上就黑了啊。 是的，就能看见那一轮明亮的月亮了啊。 是，看到月亮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祝愿啊。 哎，会有很多的遐想，那都说说祝福吧。 是， 我这看见一位朋友叫黎明，有他的祝福 啊。什么祝福？ 知道是什么吗？ 祝愿 我希望我能长，我能长高点， 长高点 啊，可能还是一位年轻的朋友吧。 啊，给您建议多喝牛奶 啊，多喝牛奶， 天天喝牛奶。 哎，如果是男生的话，是不是多打打篮球也能促进长高呢？ 稍微窜一窜，但是这个， 哎， 还是这个饮食是最重要的， 嗯， 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多喝牛奶，它补钙呀，包括等等的，对骨质增长是非常有好处的。 还有静候临归的爱说，给我自己许个小心愿吧，考研成功 啊，考研， 学生朋友 是，那得加把劲儿啊，各种努力。另外背包客东子他说了，今天晚上是吃豆沙月饼、冰皮月饼各半块，再加上炸酱面、黄瓜丝儿、老北京酱肘子啊，真是美美的一个中秋节 啊。您的这个家宴还挺丰富的。 对， 那谁和您吃呢？ 是，肯定是有人跟他吃的啊。另外 不是一个人吃的。 对，这个月饼一般来讲是先吃还是后吃呢？就是先吃主食还是先吃月饼？这个可能，我建议您啊，比如说吃完了这个先吃肘子的话啊，吃完以后先漱漱嘴，然后再品尝这个月饼，否则串味儿啊。 不是应该饭后吃吗？毕竟是甜点嘛。 啊，是，不管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一定要注意，千万别撑着啊。Lex678 也说了，这中秋啊，他特别喜欢背诗，寻找了各种各样的诗，包括很多的意境啊。他说这个荒草连天啊，秋原马肥，大气落日，还有甲骨争鸣，残月如钩，银河倒泻，等等等等啊，这些意境都是他所喜欢的呀。 闲时立黄昏，这位朋友胸怀家国啊，他说我的中秋心愿就是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因为有国才有家。 是，大家都发着各种各样的暖心的祝愿，今天对着月亮咱们许个愿。为什么对于月亮许愿这么的灵验呢？因为月亮代表 我的心呐。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哎呀，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真的是旷世经典名作呀， 在经久不衰 中秋节的这个晚上去听，真的是别有一番韵味啊。夏萌，你听这歌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平静， 很平静。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会感觉好像在朗朗的月光之下，虽然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段你是一个孤独的人，但是有月光相伴，有美好的歌声相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生命当中会有一丝暖意存在， 是不是感觉月光在拥抱你？ 没错，月光仿佛是跨越了很远距离的，甚至跨越了的是 空间时间。 对，因为月光这个月亮它已经存在了上亿年了。 对， 我们人类其实尤其是作为一个人来讲，在这个人世之间的其实跟月亮啊跟太阳这些这个时间相比，那真的是太短太短了。 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这个天文学方面的一个数字啊，但具体我不太记得了，就是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是多少多少嘛，就是我们现在看在地球上看到的月光，是它多少多少年前发出来的。 是的， 这么一想你就会觉得哦，在历史的长河里边，我们遇到了多少事情啊，发生了多少事，很奇妙的感觉。 没错，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句话真好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总说啊，这个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心是很难被知晓的，所以在表白的时候就跟对方剖析自己呀，我怎么好怎么好，对方说我不信呢，那你就跟他说一句，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看月亮这么的亮这么的圆，我的心就是这样的，这么的明朗，不怕给你看到，你看吧，抬头看看这个月亮，代表我们的感情。 9290这位朋友说，人生是那么的美好呀，是的是的，我们都珍惜每一天吧，快乐的度过每一天。 哎，是说到许愿的事儿，态度决定一切，他说了，两位看过心愿这个电影吗？ 看过呀， 张柏芝和 任 贤齐，对，那个应该叫，后来的这个主题曲 就叫心愿，对，主题曲心语心愿， 对， 也祝福坚守岗位啊，谢谢你们。 是的，我们看过这个电影，那是许了一个愿，我觉得那个电影还是非常感人的，好像那个任贤齐在里边演叫洋葱头 啊，对， 然后那个张柏芝演的一个 护士， 对对对。后来这个故事非常的曲折啊，许下一个愿望，所以许愿这个事儿，好像很多时候是会跟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爱情是相关的 啊。对，当然了，也有这个祈求自我的啊，或者祈求家人朋友的。总而言之，一说到许愿祈求，那肯定都是美好的向往嘛，无论爱情、友情、亲情嘛。 哎，是的，这边还有南极啊，这也有提到了说。啊，这比赛的事儿啊，哎，是国足的事儿。 说说吧，说说吧。 国足 ，Seattle 他说了，国足平都没有，少输当赢吧。他认为打越南，想平人家都不太可能嘛。 哦，可是我们不是有打出精彩比赛的信心吗？ 啊，有信心。 赛前 一直 有 信 心， 然后赛后知道说什么，就叫低估了对手。哎，这个似乎是有逻辑的，这个关联 的。 是的，赛前我对自己很有信心，然后其实是低估了对手。 6645啊，汉时明月，秦时光。赵军说，这个不是月亮发出的光，是星星发出的光。哎，我怎么记得不是月亮发出的光，是太阳反射发出的光呢？啊， 月亮是太阳反射的。 对 对 对对，月亮的光是太阳反射出来，我们看到的。他说就是几，我们现在看到地球上看到的这个光线啊，是他几亿年前发出来的。 对， 你看看。 是，汪汪他说了，人生是非常奇妙的一种这感觉，尤其许愿啊什么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事儿。 对，尤其是你许了一个愿，然后它成真了啊，那种感觉特好。 对啊，你就会感觉到自己这样的一个努力也不是白费的，因为许愿之后您得努力才行，对， 对，不能光许愿那没用。 刚才有朋友就不是许愿说这个考研，考试要过的，这个许完愿之后您得努力。 我觉得呀，就是一般能许出这种愿的人，平时都挺努力的。他如果平时也不在乎这个，就光许愿了，他也不会想着要去许愿了。 当然也有懒的人，只是说我觉得 本来得做10道题，只做5道题，然后去许愿，那不行，不能打折扣啊。 对啊，是，这边还看到有朋友分析到了，说越南不好踢，有两位，一个10号，还有一个19号，都姓阮的这两位，说对于布朗宁为中心的，就是蒋光太为中心的后防是巨大考验，因为说越南队这俩人速度都特别的快。是。 俏这位朋友说，哪有那么悲观呀，咱们一定可以拿下越南的 啊。是，反正大家对国足啊，我有一个经验啊，千万不要特别的乐观 高看，哎， 高看打脸那感觉特别的不好。 对，我们已经被就啪啪打过无数次脸了啊。 对，就对他不抱任何的希望，大家现在就认为国足已经是这个被淘汰了， 踢不过越南了 啊，你就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比赛啊，反而没准给您带来惊喜呢，是吧？ 我们改变不了国足，只能改变自己了 啊，改变自己看国足的一个角度吧。 是的，是的， 咱们不能仰望国足，肯定不能，也别俯视国足。最科学一个角度是平视国足吧，咱们客观一点看国足。 告别孤独说，对于国足呢，不是低看对手，而往往是高看了自己。 哎，高看自己，但是我觉得有些球迷其实也愿意高看中国足球。比如说中超很多球迷，我看这相关的这话题讨论区什么的。包括前两场打日本和澳大利亚啊，一提起来了，就是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就说我们这是都能赢对方了，结果拼命的打脸。所以大家在分析比赛的时候啊，有时候你如果以一种粉丝的心态带入其中的话，往往容易是被打脸的。 哎呀，我叫熟木也说，跟越南都没有什么底气，咱还有什么盼头呢？ 哎，但是啊，这个事儿中秋节 说点高兴的吧。 大家吃月饼了吗？ 嗯，不抱什么希望啊，也别，咱们就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十月七号这场比赛吧。 没错， 嗯， 今天来聊聊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说说各位的心之所愿。我们节目是要祝国足能够出线， 嗯，也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过去。 哎，是，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与夏萌康乐互动交流。一段简短的片花广告之后，咱们再聊回来啊。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定电话8501-55588。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社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碳园。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号，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6:36了，距离最佳观赏月亮的时间7:55又近了一点时间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金戈铁马，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去聊一聊对着月亮许愿的事情。今天晚上当我们赏月的时候，您会默默地许下什么样的愿望呢？ 哎，是的， 是希望世界和平，疫情早点过去，还是希望国足可以出现呢？ 哎呦呦，这个国足出现这愿望确实有点大了、 没准这个疫情已经过去了，大家已经生活恢复常态了、这国足还跟那儿较劲呢啊、 对，是，就是国足较劲这个事儿，大家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准备啊。 哎，是的，没错。 哎，这边看看大家、有朋友，听见你的声音，他说了，祝愿国足中秋快乐啊！水平不高不是孩子的事儿，孩子都是好孩子，是家长不行啊！哎呦，他又后边打了几个字，我看到您这个打的字了、 看到了，都懂了。 是，哎呀，这个啊，李铁指导前一段时间说的吧，让咱们把国足当成自己的孩子， 当儿子， 亲儿子。都不是干儿子、 对， 就是大家看国足这么多年是吧，对国足投入的心血， 嗯， 那就是亲儿子这感觉了， 就是又爱又恨，恨起来嘛恨得牙痒痒，爱起来嘛又就又爱个没够。 哎，所以大家也是啊、对国足各种各样的这个祝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愿是好的，国足这边得自己给力才行，才能够应和上大家这样的一个祝愿，然后在对越南队比赛当中，咱们看一看国足到底是几斤几两啊。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天涯共此时的活动，这是多国来举办 活动来庆祝中秋佳节啊。 嗯，我们都知道，到了中秋节，咱们国内各地的这个中秋气氛是非常浓厚的。但是在国外啊，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庆祝中秋节。这海外的华人其实也是思乡心切啊。来看一看多个国家的中国文化中心以及中国驻当地旅游办事处等等吧，纷纷在今天举行的“天涯共此时”系列活动，就是和当地的民众呢共同欢度咱们的传统节日。增进文化交流和共享和谐理念。来看一看英国伦敦的活动吧。这个伦敦的活动呢，为期3个月，分为节日与庆典、创意与生活、城镇与乡村、名作与共享以及文史和新知5个板块，一共推出了大约有30个项目。活动期间呢，在线中秋美食课堂、中秋音乐会等将和英国观众共享家庭、社会和谐等等理念。还有这个非遗影像展将会展出中国刺绣、陶瓷、漆器、雕刻、编织等等36种非遗技艺。英国天空卫视中国时间栏目将播出花卉中国、柴米油盐之上等等纪录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郑泽光也表示，天涯共此时活动将助力中英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为中英关系改善和发展贡献力量。 而瑞典的各个主题活动也是非常有亮点啊，一上线就引发当地民众的参与热情。活动由经典化中秋、美食品中秋、音乐颂中秋、诗画咏中秋和山海心经、中华神话原点、当代艺术展5个主题来组成的，非常的丰富啊。而且通过了虚拟艺术展、线上音乐会、短视频、微电影、云课堂和体验互动等多种类型的活动，带当地民众走进中秋，在中秋当中找到乐趣，品到美食，领略人文艺术，体会到阖家团圆的相关温馨的情景。多位瑞典友人和旅瑞的侨胞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中秋的特别节目，很有意思啊。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表示，希望世界各国和衷共济，携手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共谋发展之路。 而来到南半球，澳大利亚的活动呢，是由经典化中秋、美食品中秋、音乐颂中秋、诗画咏中秋4大板块组成，包含了图片、短视频、动画、云音乐会、虚拟体验展等多种形式，介绍中秋节所蕴含的历史传承、文化习俗和人文精神，增进当地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为当地民众带去了别样的文化体验。 当然在卢森堡的活动呢，是通过线上的视频和图片展播的方式，让当地民众体会到了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也是体验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其中寻味中秋美食文化系列视频、五洲同月情满中华中秋主题音乐会、还有中秋秋韵少儿动画短视频展播，以及国画里的中秋艺术赏析微课堂，给当地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名卢森堡市民在得知中国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后，对记者表示说，希望疫情快点结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家庭团圆的温暖呐。 另外在以色列的活动围绕着中秋传统节日主题，分成4个板块，以短视频、线上音乐会、虚拟展、视频展播为主要载体，以数字化制作技术为助力，着力体现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生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背后的中秋节庆故事。此外呢，葡萄牙中国留学生人员日前举行了中秋线上联谊会，参与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用歌舞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海外求学经历的共鸣。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赵本堂在致辞当中向所有在葡萄牙留学人员致以节日的祝福，并且希望他们为促进中葡中欧之间的沟通交流及理解做出贡献。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在海外的这个华人朋友都可以节日快乐，早日团圆。 啊，当然我们也要祝愿在太空里的我们的飞船， 哦、对对对， 是吧？也中秋快乐。哎，飞船离月亮应该挺近的。 是的，这个飞船快递小哥最近呢也是任务繁重哈， 是、 带了好多东西上去呢。 哎，到底里边都装点啥呢？咱们给各位详细的来说一说啊。这个中秋前夕，天舟3号都配送了些什么中秋大礼包上天？和天舟2号相比，天舟3号运载的货物有什么区别呢？那根据天舟3号货运飞船总师助理方方介绍，天舟3号运载的航天员的生活物资跟2号及以前的种类是一样的，主要是包括了航天食品、水、服装， 还有成员设备以及在轨消耗，但是根据任务的规划不同，在数量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天舟三号是为神舟十三号乘组提供上行货物的。那由于神舟十三号乘组呢要在天上待6个月，比这个天舟二号待的时间多了整整1倍，尤其是食品、水、生活用品等等都是天舟二号的3倍。那这次天舟三号上行载货的航天员生活物资超过了3吨。方方也介绍说呢，咱们的空间站有一个在轨信息管理系统，这个系统里边呢，除了货运飞船上行的货物以外，目前空间站有的可用的货物都在这个系统当中。航天员要取他们货物的时候呢，在笔记本电脑货物信息管理系统的载体上输入他们要找的东西，系统就会告诉他们这个食品啊，这杯水在什么样的位置，在哪个货包里，还要告诉他们怎么走，会引导他们路径去取自己爱吃的东西。 这个确实是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系统啊，否则你说在这空间站当中想找什么东西找不着了，那多着急啊。 对，也不能乱翻，这不是自个儿家，这乱翻万一翻出问题呢。 可不是吗，天舟三号的货运飞船给空间站运送了大量的应急的物品，那主要就包括了2类，一个就是3名航天员45天的应急生活物资。那天舟二号把3名航天员45天的应急生活物资运足了，而三号补充了几百公斤的水，那这个水是相当重要的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舱体遇到紧急情况下，比如说被击穿或者失压的情况之下，带足了负压的气体，这也很重要啊。那明年据说还要发射2艘货运飞船，还有2艘载人飞船，密封空间增大，对气体需求是有所增加，所以我们提前要把这个负压气体给运上去才行啊。 我听着就觉得挺难的。 是，但是 他们在天上生活挺难的， 万全的准备。大家想象一下，比如说您要是出门出个远门，这旅游这包里， 那倒也是，不得多带点东西吗？ 是啊，就各种各样的准备。有的朋友说了，那到这个县城的去这个当地再买，这旅游最好提前都给买好。 对， 但是在天上上哪买去？ 也没有超市呀，也叫不了外卖呀。 要不然嫦娥姐姐开一个超市 啊。那嫦娥姐给她找点活干，让她不至于那么寂寞。 对，让玉兔当一个这个外卖小哥 啊， 怎么样？ 蹦着就去了 啊，小兔， 可以 外卖小兔哥。 中秋佳节，大家忙着这个中秋家宴，吃着月饼，也准备接下来要看这个中秋文艺晚会啊，要赏月等等一系列，都是高兴的事情。那在这里呢，也要格外提醒大家哈，月饼好吃，但不能多吃。 是的。 这不是看见一条消息啊，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就说一女孩晚餐连吃了3天月饼，半夜突然就吐血了。是不是和吃月饼有关呢？咱们也来看一看吧。 是， 因为现在啊，这家里边估计月饼都不缺啊，自个儿买的呀，朋友之间送的呀，月饼呢，在各大卖场也都能看见，全码在那一进门的地方呢，都码的比人还高。 对。 但是这个肠胃专家就提醒哈，说这月饼一定不能多吃，尤其是本来这个就有胃病的朋友，或者说消化系统不太好的朋友，更不应该多吃了。 可不是吗？ 来自武汉的李女士今年27岁，这年纪也不大哈，因为最近工作很忙，加班次数多，所以连续3个晚上呢，这加班的时候啊，都拿月饼当晚饭，图个省事方便嘛。但没想到到了第3天的半夜，李女士呢就腹痛难忍，还出现了呕吐的症状，而且呕吐物里还有暗红色的物质。 哎呦 吓坏了，赶紧到医院去查吧。那医生通过胃镜检查就发现啊，他患有12指肠溃疡，并且呢还有喉头性出血，胃糜烂非常严重。 天哪！ 医生说，这如果你不早点来治疗哈，病人严重的时候呢，有可能导致胃穿孔、大出血，甚至会发生急性休克，危及生命 啊！那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事儿就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和他连吃3天月饼有关。 啊、吃多少啊？这是？ 对呀。因为大部分月饼呢，我们都说嘛，这个高油高糖啊、这个油脂原料制作工程过制作的这个程序呢，多半都是烘烤，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哎呀，重油重糖，这个减肥的朋友可千万不能碰的食品。 是。 那么过多的食用月饼之后呢，就会使得胃酸分泌增加，破坏了胃黏膜保护屏障，使胃炎啊、溃疡这样的疾病加重，并且还会伴有消化道出血，而且呢，会加重，比如说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等等肝胆疾病，最严重的时候呢会诱发胰腺炎。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个 月饼好吃，但是一定要少吃啊。 没错，要减轻这个肠胃的相关的负担啊。确实这个不只是说这高糖高油，另外好像吃多了总是觉得哎，消化怎么好像挺慢的是吧，啊，肚子里边会难受， 是的， 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个是少吃，另外一旦是吃了的话呢，也是建议您最好是半空腹的状态之下，将月饼分切进食，别一下就吃一大块啊， 哦，也是也是， 啊，另外还要配上相应的一些水果，包括一些茶呀，您要能配着吃，就比较解腻了啊， 哎，总而言之呢，大家千万别觉得说哎呦这一年一次我多吃点怎么了，为了健康考虑，尤其这个你像我这样，我感觉哈，随着年岁的增长，消化的这个系统越来越差了。 哎， 就是怎么说，这多吃一口，难过一宿，还是少吃点吧。 这边还有朋友，Five Miles 的问全运会篮球北京队怎么样了？ 哦，我们 赢了， 当那个当赢了 啊！北京队今天是72-64战胜了湖北队，其中呢，小将曾凡博砍下了18+7这样的一个数据，北京队是四人上双战胜了湖北队啊。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大家的心愿、祝福等等一系列啊，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吃月饼的一些过程。 哎啊，小狮子他是喜欢五仁月饼，是厦门 黑芝麻月饼。 哎，黑芝麻你怎么样？厦门？ 哎呦， 黑芝麻对头发好。 哎呦， 啊，你也不爱吃？ 我觉得就这算了吧，我喜欢吃枣泥馅儿的 啊。那你好。不齁啊， 齁啊，那我那 齁甜齁甜的， 五仁好吃多了 啊。是，就大家各有各的口味吧。 其实那个稻香村里边有一种饼，也不叫月饼啊，就是点心，叫黄油枣泥馅儿的小甜饼。哎呦，可好吃了， 枣泥儿的 啊，嗯，对， 哎呀，真好啊。哎，是大家这个，我觉得吃枣泥儿的可能对于这个食欲有一定提升 啊，对， 是吧？比如您最近不太爱吃东西，吃点枣泥儿或者来点酸枣类的， 嗯， 都不错的。 是的， 嗯，是。 还有大脚青叔叔说喝杯咖啡中和一下， 哎 哎，可以可以， 哎， 你可以学一学康乐，就是拌着牛奶， 哎是， 或者喝点绿茶，茉莉花茶， 哎真行，或者那个买点黄连也行， 啊， 苦的，不是苦的吗？ 这是黑暗料理师。 因为那个太甜了，就得配着点吃 啊， 或者苦瓜怎么样？大家一边咬口苦瓜，来一口厦门的这个。枣味儿的这个， 我觉得啊，以后吃饭千万不能和康乐一块儿吃 啊！ 他真是， 是我总会有各种各样突发奇想，奉献给大家。 我的妈呀啊！ 哎，当然这边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了大家在中秋节许愿啊，心之所愿，其实还有一个愿望，我现在大家都会有的， 说说。 期待世界和平。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就世界不管哪个国家，我们都希望它和和平平的 啊，和和美美的， 是， 这个人民群众呢都可以合家欢乐。 是啊， 咱们该吃的吃，该买的买， 没错呀， 该旅游就旅游。 哎，是，这边也给大家奉献几条国际方面的新闻啊， 哎 美国白宫20号宣布，自11月起将放宽中国、印度、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等33个国家的入境措施，上述国家的旅客需完全接种疫苗，出行前3天内进行核酸检测，而且，这取得未感染新冠病毒的证明之后，就可以入境美国了。 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显示，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齐恩茨表示呢，美国决定放宽自2020年初起实行的封关措施，为合乎接种疫苗资格的儿童可豁免。那新实施呢，新措施呢，同时要求未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返美时，出行前一天及抵达美国后一天都需要进行检测。 是，另外根据相关的这个哈佛大学的最新的民调显示啊，这是哈佛大学的哈里斯啊这样的一个机构的显示啊，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在美国选民中的这个支持率不相上下啊，据说现在特朗普是变成51%了，然后拜登是49%了，这是一个最新的变化啊。 日本那边呢也不太安静哈，来看一看那边的事儿吧。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于10月4号召集选出首相菅义伟继任者的临时国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本月29号选出新总裁，预计通过参众两院全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新首相当选之后呢，将立即组阁成立新的内阁。根据当地的媒体显示呢，鉴于这种情况。投票，这个投计票日按惯例安排在周日， 那众议院的选举日程是10月26号发布公告，11月7号投机票，或者11月2号公布公告，14号投机票的可能性比较大。鉴于下月4号召集临时国会，那么众院选举的日程超过议员任期届满的10月21号已成定局。那日本最近那边的政坛动向呢，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 是，据说日本有可能会出现第一位的女首相啊，是大家来关注关注吧。另外，俄罗斯这边呢是在20号的这个叫比尔姆国立大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24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表示说，将会尽一切努力查明事件的相关原因。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新闻处表示，经确认，当地的中国学生均安全无恙。 再来看一看，普京总统呢在20号也说，当天比尔姆国立大学发生的枪击事件呢是遇难者家庭和国家的悲剧，俄执法机构呢将会尽一切努力查明真相的。 哎，是的，总之我们给大家播这几条的这个国际新闻，也是希望世界啊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和和平平的，美美好好的， 世界和平。 哎，是的， 我记得刚刚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朋友说他的心愿就是世界和平，别看这个好像是一句空话干嘛的，但其实是最实在的一个愿望。 哎，没错，世界和平了才能有这个经济的发达，然后各地的这个交流是吧，然后我们人类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和美好的新生活，多好啊。 哎，老说现在，哎呦，最近好像这个，哎，你们和我们关系不行了，那谁谁谁又诋毁我们了，我们又瞧不上谁谁谁了，等等一系列这些事情。如果世界和平了，大家经济往来贸易顺畅啊，该旅游旅游，该花钱花钱，该消费消费， 这多好啊， 慢慢的，嘿嘿，是不是这些矛盾就能少点了呢？ 该吃枣泥馅的 枣泥， 对 啊， 这边俏也提醒了，这枣泥不带儿化音啊， 带了儿化音，就是那个就是搓澡了 啊，枣泥儿。 枣泥儿，哎，没错，很多朋友好像这么一说啊，觉得这个枣泥馅儿的都挺好吃的。 对呀， 啊，哎，尤其这个稻香村里边那个枣泥馅儿里边还有松子仁儿，哎呦，那一吃， 哎，其实我也挺爱，我也挺爱吃枣泥儿的， 是吗？ 对 啊，你好，你口味挺重。 歪弟说了，这搓枣的枣泥儿， 是的， 我也挺爱吃枣泥馅儿的。 对啦， 啊，这个泥真好吃啊，为什么好吃呢？啊，因为比如说你嘴一早起来比较苦的时候，来一口这个枣泥馅，咔一下你的这个味觉就激发出来了。 不是早上得最好先来杯白开水冲淡一下胃液吗？ 对，哎，喝水的事儿，早上必须起来喝一杯，各位啊，记住了，各位晚上睡觉前喝一杯，起夜了再喝一杯，这个对心脑血管好啊。对 啊，阿昭还说，我今天吃月饼都是冰箱里冰过的，口感好多了，没有齁的慌 啊。哎呦， 冰 过的 不那么甜了吗？ 是，反正这个大家也要保存好月饼啊，就是月饼的保存什么的，别拿出来之后您放那儿了，这容易坏了。另外，这容易干巴了。哎，干巴之后怎么办呢？给您出个主意。 你又要干嘛？凉拌了？ 泡牛奶。 我天哪！行 啊，或者您切成几瓣，炒辣椒也行 啊。 哎， 大脚星叔叔说，以前胃好的时候，那个好几种口味风味的那个冰淇淋大桶，我都能一次吃半桶。 哎呀， 厉害，所以您胃现在不好了呀，大脚星叔叔。 是，所以大家要今天7:55别忘了啊，观赏月亮的最好的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哎，大家一定要准备好观赏月亮，咱们但愿人长久， 千里 共 婵 娟啊！今天节目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我们下期再会。 再次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快乐。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岛号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快闪 电 机 场 等 你 哦，就在北京赛特奥莱。